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贾月。 我是主持人景然。今天是2017年7月6号星期四，节目一开始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大雨，最高气温26摄氏度。 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新闻提要。 北京市第12次党代会闭幕后，大兴区和开发区出席市党代会的代表们马不停蹄地奔赴岗位，第一时间传达了市党代会精神。全区各级党组织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学习贯彻习总书记两次视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学习宣传落实市党代会精神，统一思想行动，凝聚奋进力量，努力形成生动实践，结出丰硕成果。 7月1号一大早，李贤镇王庄村热闹非凡，大爷大妈们正乐呵呵地讨论着什么。记者上前了解，原来是王庄村的老年餐厅正式开张了。 7月4号上午，大兴区安定镇黄徐路与潘马路交汇处发生了一件搀扶跌倒老人的故事。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本台记者报道，北京市第12次党代会闭幕后，大兴区和开发区出席市党代会的代表们马不停蹄地奔赴岗位，第一时间传达市党代会精神。全区各级党组织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学习贯彻习总书记两次视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学习宣传落实市党代会精神，统一思想行动，凝聚奋进力量，努力形成生动实践，结出丰硕成果。北京四达时代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庞一告诉记者。 反正这次参加这个市党代会呢，感觉非常荣幸，然后也认识了好多这个各行各业的这个代表。然后我们花了大概一周的时间，除了选举这些党代表委员以外呢，认真的学习了蔡书记做的整个市工作报告，一个是包括过去5年的全市的一个工作总结，然后另外有未来进一步的规划，感觉到还是非常的受鼓舞，尤其是咱们大兴嘛，我觉得体现出我们上升的这样的一个势头。然后在这个报告当中呢，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其中有一段话都在讲我们北京不仅是一个城市，更是一个首都，而且呢我们要建设这种全国的文化中心，那么就需要培养一批具有这种国际视野、国际竞争力的这种文化的龙头企业，然后怎么能够代表中国去把我们的文化要推动出去，要有这样的一个旗舰的作用。那么看到这段话，我们也觉得作为四大时代的代表，我们感觉到责任也比较重大，因为显然就是我们是在这个方面，不仅是在大兴，也是包括北京，甚至是全国的这样的一个代表来做这方面的一个工作，怎么来推动文化走出去。 京东集团党委书记、副总裁龙宝正告诉记者，作为基层企业代表参加市党代会，既感到无上光荣，又倍感责任重大。今后龙宝正将结合京东集团实际，贯彻落实市党代会精神。 这次党代会呢，我作为基层企业代表参加了会议，既感到无上的光荣，又倍感责任的重大。蔡奇书记的报告呢，主题突出，立意明确， 措施得力，让人鼓舞，倍感兴奋吧。应该说，突出体现了这个政治的高度、大局的角度、历史的维度、民生的温度和全面从严治党的力度。应该说，结合我们京东的实践呢，下一步呢，我们要进一步，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把党代会的目标和任务贯彻落实到京东的各个方面，让党代会的精神呢，在我们京东形成生动实践，结出丰硕成果，为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而努力奋斗。 本台消息，7月1号一大早，李贤镇王庄村热闹非凡，大爷大妈们正乐呵呵地讨论着什么。记者上前了解，原来是王庄村的老年餐厅正式开张了。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及生活节奏逐步加快，村里的年轻人外出工作的越来越多，没有太多的时间来照顾老人的餐饮膳食，于是王庄村村委会决定建立老年餐厅。 王庄村老年餐厅每天为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提供棒子粥、咸菜及每人每天2元的现金补助，又以购买其他早餐食物。老年餐厅的建立，一方面减轻了年轻人忙于工作无暇照顾老人的用餐问题，同时也为村里的老人们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沟通的平台，让老人老有所依，及时吃上热乎乎的爱心早餐。 王庄村老年餐厅开业当天，村里的特色美食豆腐宴也同时推出。王庄村位于京郊千年文化古镇李贤镇的中北部，这个村着力打造以一团和气、豆腐宴为主的农家院美食文化，形成集采摘娱乐、吃农家饭、住农家院为一体的民俗旅游新模式。其中豆腐宴是王庄村一道传统的特色名宴，老的豆腐文化、新的制作方法，既满足了人们舌尖上的美感要求，又能将传统民族文化传承下去。 本台消息，7月4号上午，大兴区安定镇黄渠路和潘马路交汇处发生了一件搀扶跌倒老人的故事。当天上午7点多，小张在路口等公交时突然下起大雨，这时一位老人骑着电动三轮车飞速经过，由于雨天道路湿滑，加上老人转弯太急，电动三轮车突然失控翻倒在地，老人的头部、腿部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撞击。见到这种情况，小张迅速掏出手机拨打110报警和120急救中心电话，并将老人扶到安全地域，为老人撑伞等待救护。期间也有好心人认出老人，并且通知了老人家属。 接到报警后，安定镇派出所迅速出警赶到事发地，对老人的情况进行了简单了解，并及时与老人家属沟通，送老人就医。据了解，当时老人神志还算清醒，猜测并没有大事。事后小张在与民警交谈时表示，看到事故时也有些担心，怕招来麻烦，但最后小张还是搀扶起了这位跌倒的老人。 本台记者靳时萌报道。近年来，大兴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促进就业方面下了很多功夫，着力宣传市级政策的同时，也根据大兴区本地情况量身打造区域政策，目前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那么在具体落实各项促进就业政策和办理方面都是怎样做的呢？本台记者采访了大兴区人力社保局劳动服务管理中心主任张健。 我们劳务中心主要的工作呢是各种促进就业政策的落实跟这个经办，用人单位岗位补贴和社会保险补贴的这么一个政策，也就是我们俗称的308号文。这项政策呢是用人单位如果招用我们本地的就业困难人员，最基础的前提呢是这个按月足额发放不低于1.2倍的工资，按照相关规定呢给这个职工上保险，然后会给予一定的岗位补贴和社会保险补贴。针对这个4050以上的失业人员，政策的补贴年限是5年，每个人每年大约是1.5万元的补贴。4050以下的非农业的户籍的失业人员，补贴年限是3年，每人是每年1万元左右的补贴。 区人力社保局还针对大兴新机场建设地区的特殊需求，联合大兴区财政局制定出了308号文件的 VIP 版。张健介绍， 机场建设地区呢，包括渝阀和礼贤，这个用人单位的岗位补贴和社会保险补贴，就是我们俗称的49号文，是在308文件的基础上呢，针对4050以上的事业人员，增加了一个2000元的这个岗位补贴，针对4050以下的非农业户籍的事业人员，是增加了一个5000元的岗位补贴，这两类人员呢，所有的享受年限都增加到5年。这个呢，就是我们大兴区的老百姓，我们渝阀礼贤地区的老百姓，这叫自己带着保险去工作。通过这种方式呢，我们是来鼓励咱们用人单位在符合用工条件和用工要求这个同等条件下，鼓励用人单位那个招用我们本地的劳动力进行就业。 此外，大兴区人力社保局还将准备出台一些针对区内孵化器企业的扶持政策。张健向记者介绍， 我们局呢今年要拟出台一项对孵化器企业的一个扶持政策。大兴区呢目前有40-50家这个孵化器企业，我们打算通过这项政策呢，这个在大兴区认定一批大兴区创业孵化器基地和大兴区高校毕业生这个创业基地。出台这个孵化器扶持的政策呢，主要是针对咱们认定的这个孵化器企业，让他们在完成我们人力社保局布置的工作的前提下，多方面提升创业企业，也就是孵化器的入驻企业，提升对他们的这个服务质量，然后我们会给予一定的这个补贴。同时呢，对这个孵化器入驻企业在孵化期内的这些创业企业给予一定的租金补贴，促进他们这个创业的积极性，也同时呢，希望他们来带动咱本地劳动力就业。我们的想法很简单，即使他没有带动咱本地劳动力就业，是一个人在创业，其实创业本身就是一种就业，这就是这个政策的一个初衷吧。针对咱们这个促进就业政策的这个经办呢，如果有感兴趣的这个企业或者个人，可以打我们的咨询电话8129-6842进行咨询。 本台消息，近日热心群众反映龙湖北京大兴天街的海洋馆涉嫌夸大宣传，去过的群众说地方这么小还收40块钱门票太不值了。记者根据线索来到位于天街2层的海洋馆，在现场看到参观的人并不多，售票处前几乎没有人。售票处工作人员介绍，成人票价为40元，亲子票价为60元，套票为60元。据了解，套票包括参观门票40元及触摸区20元的门票，购买套票可以送一只小水母。 记者选择了价格相对优惠的套票进去参观，在参观区内共有30个不同大小的水族箱，最大的是长约2米的缸里装了一只暹罗鳄，上面游着3只半个手掌大的金鱼。记者看到10几个落地圆柱缸里分别装着黑魔鬼、猪鼻龟、九节龙鱼等海洋生物，10几个小鱼缸里装着不少四肩雀、美人虾、千手佛、日本婆等鱼。目测近200多平米的海洋馆只有2-3个家长带着孩子参观。 在触摸区，4个长方形的展台里面大多是海星。工作人员对记者说，就这4个展台就是给小孩玩一玩。除了记者，触摸区记者没有看到其他的参观者。记者随机采访的一位参观者表示，还以为有多大，没想到这么小，效果没那么好，是通过朋友圈分享了解到的相关信息，只是离家近，花几十块钱带孩子过来看看，人也挺少的，感觉挺不值。也有参观者表示，没想到没有什么人来参观。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追求卓越品质，坚守执着内心，请听系列报道《我身边的大兴工匠》。 俗

在乳制品行业中，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书写了一名平凡人的风采。而作为一名行业的带头人，他实事求是，坚守原则，严把质量关。白素琴和他带领的团队正在默默地坚守着，用工匠精神铸就三元荣耀，让每位消费者都能喝上一杯放心的牛奶。 本台消息，动车卧铺不再是四人一隔断，而是一铺一世界。这样的卧铺您坐过吗？记者这就带您到京沪线体验一下。7月1号，全国铁路实行全新运行图，一趟全新的纵向卧铺动车组悄然在北京南与上海间正式投入。北京南站到上海的D311次第一次采用了纵向卧铺动车组列车。 四人一隔断变成了一铺一世界，乘客铺位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据介绍，通过优化空间布局，全车定员增加到800多人，比原来动车卧铺的列车增加定员1/3还多。从外面看像双层车，实际里面是单层的空间，上下窗户保证了每个铺位都有自己的观景窗。 与之前的动卧列车相比，新型动车组列车司机室头型稍有变化，同时新动卧还长个了。新型动卧列车由中车集团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设计制造，相对原来的改进卧铺动车组，整体乘坐空间更大了，也更重了。新纵向卧铺动车组采用16节大编组，最高时速250公里，全车卧铺，列车头尾2节不再设2等座车。新动卧改变以往卧铺动车组通道位于列车一侧的布局方式，车厢内以前横向休息的卧铺全部变成纵向布局，走廊在中间，两边是卧铺，左右交错。 新车型中，无论是上铺还是下铺，半封闭式空间都加上了床帘，拉上帘，乘客就拥有了独立的小单间。一铺一世界中有3孔2孔的插座 USB 接口，便于使用电子设施娱乐办公。卧铺上方不仅有明亮的顶灯，还有阅读灯、书报网、书报带，在床头有可调角度的靠背。卧铺边除隐藏式衣帽钩，还设有小桌，既可以放水杯、手机等小物品，也可以当书桌、饭桌使用。 除了设有宽敞的乘坐躺卧空间，每个铺位都有独立双层侧窗，保证景观视野。新型纵向卧铺动车组没有设置独立的行李存放处，但每个卧铺都设有小型行李放置空间。下铺下还设计了宽敞的大件行李存放空间，基本满足乘客的行李存放需求。每个铺位都配有帘子，放下帘子都是一个私密单间。这款列车加装了车厢视频监控系统，每个车厢安装一个车厢视频监控服务器，位于车门口的摄像头增加了旅客的安全感。列车的9号车厢为餐卧合造车，拥有5个传统的软卧包厢，为旅客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启用几天以来，旅客反响不错，还有旅客形象的打趣，坐在车上从以前的摇头变点头了。对于新车的平稳性和舒适性，大家一致给予好评。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贾跃、景然播音，圆圆、纪实猛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关注 FM 986。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